担心国母正跟皇后，赶快上前拜见。 孩儿赵祯， 太子免礼，过来让我看看。我怎么瞧着孩子有点眼熟啊？ 这是太子与娘娘的缘分呐。 太子十足六岁， 六足岁，看见你就让我想起我那个儿子。 别伤心，日后我会孝顺您的。 太子说话真可人疼，口说等见驾之后，你带太子畅游公园。这会儿你父王正等着你见驾呢，走，咱们娘俩一同进宫。 可一定要听寇叔的话呀！啊， 哎，太子！ 哦，参见太子。 你是谁呀？ 奴才秦凤，是这冷宫的总管。 来，带路，我要去冷宫看看。 哦，太子，这冷宫禁地，可不能擅自进入啊。 什么这个那个的，赶快走吧！ 哎，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太子，太子， thank you. 不赶快拜见太子？ 贵妃离世， 娘娘是长辈，不用拜了。 太子是贵人，怎么能不拜呢？ 娘娘，太子已经说过免礼了。 寇珠，寇珠，临来之时，父皇说见了长辈要行礼，我想给这位娘娘行个礼，你说应当不应当啊？ 太子要给这位娘娘行礼 啊， 当然应当啦。 这使不得，使不得哟。 为什么呀？ 因为这位娘娘有罪。 有罪？什么罪呀？ 只因六年前， 公公，这是没有的事儿，您别吓着太子。哦，太子口渴了，您还不去备茶？ 这冷宫哪有好茶献给太子啊？ 您不会到御茶房去取吗？ 御茶房？ 是啊，我渴死了，你快去。 好好好，我去，我去。 好，寇珠，你真有办法，省得他在这碍手碍脚的。 太子，您不是要给这位娘娘行礼吗？ 啊，那是行常礼好呢，还是行磕头大礼？ 当然是行磕头大礼了。 好，那我就行磕头大礼。娘娘在上，小王拜见。 什么杀罪妃娘？ 娘娘，您就承受了吧， 圣寿你了，太子请坐。 娘娘，还是您坐吧。娘娘，你手这么凉，是不是冷宫太冷了？我帮您把炉火烧旺点。 多谢太子。 娘娘请坐。 太子，你的娘亲可好啊？ 我有两位娘亲，您问哪位呀？ 自然是你的圣母刘皇后。 我的圣母不是刘皇后。 刘娘娘所生的太子年前已经立葬在秋千架下了。 此太子是纳贡所养。 他就是您。您的玉妹嫡娘娘所生。 乃是玉妹嫡娘娘所生。 只因万岁发色无后，可奉为守妾太子。 你几岁了？ 我呀，八岁了。 那是虚岁。 对，十足六岁。 六岁，你是癸未年生的吗？ 我正是癸未年七月初六子时降生。 癸未年七月初六子时降生，我也是那年那月那时在东宫里。 太巧了，娘娘，你生的是皇子还是公主啊？嗨，管他皇子公主呢，反正跟我一般的，我正愁没伴儿呢。哎，娘娘，你把他叫出来，陪我一起玩玩。 太子，你别说了，娘娘会伤心的。 我好命苦啊， 娘娘。 虽然 谁呀？ 像谁？像我娘呗。 您长得像这位李娘娘。 是吗？ 不信您自个儿瞧啊。 像，娘娘，我跟您长得可真像啊。 太子和娘娘长得一模一样。浅呐、 太子突然到，是件大事情。身在宫廷内，当差需小心，防止出差错，禀报公。冷宫总管秦凤求见郭公公。 珠带太子去了冷宫，快传太子前来见我。 是。娘娘有旨，太子觐见。 母后在上，儿臣参拜。 太子免礼，来这儿坐着来。方才游宫有点累了吧？ 皇宫可真好玩，儿臣一点也不累。 都去了些什么地方啊？ 三宫六院，儿臣都玩遍了。 还去过哪儿了？ 别的地方儿臣没有去。 听说你还去了冷宫， 这 怎么没告诉我呀？ 冷宫乃是禁地，儿臣不敢禀知母后。 嗨，其实呢，你是太子，百无禁忌，去就去了呗，干嘛还瞒着我呀？就是寇珠，我也不会怪罪他的。 母后，您真好，刚才寇珠还担心您怪罪，让我别告诉您。 寇珠还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说我像一个人。 像谁？ 母后，您看呢？他说我像李娘娘。 什么？寇珠说你像李娘娘？ 我仔细看还真像，可是李娘娘身体有病。 好了好了，你的心意我都知道了，您下去歇着去吧。 遵命。 娘娘，寇珠素来忠心耿耿，今天怎么被主行事了呢？他素来出言谨慎，今天怎么一反常态？他还说太子特别像那个李娘娘，这是…… 你是说现在的太子就是当年的英汉？ 很有可能。当年寇珠根本就没把那庄河扔进玉河， 怪不得我一瞧见那孩子就觉得眼熟呢。可是寇珠从未离开内廷，他怎能将婴孩送出宫外？ 他就不会里外串通，瞒天过海？ 里外串通？ 没错。 你是说 陈琳？您想啊，当年寇珠怀抱庄和来到御花园，恰巧陈琳又从御花园而来，当年咱们眼看受礼的时候，那第三层咱们可没验呐。那陈琳趁给八贤爷上奏的机会，偷偷把婴孩送出了宫去。 这真是人心难测呀！ 这桩桩件件，咱们不能不往这儿想啊！ 倘若果真如此，天机泄露，万岁震怒，那可就要…… 娘娘。 寇主，娘娘待你如何？ 恩重如山。 你既知恩重如山，为何背足行事？ 奴婢侍奉娘娘已有十载，只知尽心尽力，不敢背主行事啊。 你为何带着太子去了冷宫，回来之后为何不向我禀报？在冷宫你都说了些什么？ 娘娘，今日有功，太子出于好奇去了寒宫冷院，奴婢怕怪罪，故而未敢禀报。 你还敢顶嘴？告诉我，这些年你背着我都干了些什么？ 奴婢什么也没干呢。 你还敢抵赖？大胆！ 是再不说实话，我可就要用刑了。 奴婢没有其他过犯呢。 走的，打 这。 陈琳， 太后有旨，陈琳觐见呐。 领旨。 娘娘 平身 谢娘娘。 娘娘，奴婢正在永安宫侍奉皇上，娘娘突然宣召，不知有何吩咐啊？ 今儿这件事儿非你办不可。 奴婢愿效犬马之劳。 那好，有个奴才竟敢背主欺天，你说该如何处置呢？ 哦，哪个奴才如此大胆呢？ 这个奴才你熟识得很。 娘娘，他是谁呀？ 你自个儿看看。 扣住！ 怎么？没想到吧？ 哦，是啊，娘娘，奴婢确实是没有想到啊。寇珠素来忠心耿耿，您对他也是十分的宠爱，不知今日为了何故对他用此重刑啊？ 他表面恭敬，两面三刀，竟敢背着我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情。 陈公公，今日有功，太子出于好奇去了寒宫冷院，可我一没说什么，二没做什么。 寇珠，放肆！才问了你半天，你是滴水不漏，这会儿陈公公来了，你的话可就多了。 陈公公，您的面子不小啊。 看来把你找来是找对人了。 哎呀，娘娘，您太抬举奴婢了，不就这件事吗？奴婢去问寇珠啊，太子执意要进冷宫，你当然拦挡不住，可是回宫以后你应该向娘娘禀报才是。 奴婢已经知罪了。 好，娘娘，寇珠触犯宫规，一是怕娘娘怪罪，二怕得罪太子，所以才未敢禀报。如今他已知罪，您打也打了，罚也罚了，就消消气儿吧。寇珠啊，下次不可，下次不可呀！啊， 照你这么说，这事儿就这么了了。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胸襟广阔能容人吗？ 我就是太宽容了，所以才有人敢背主欺天。今天我定让他说出这些年都背着我干了些什么，所以才让你陈公公前来审问呢。 这，哦，娘娘，这件事理应由郭公公来办，奴婢怕不合适吧？ 陈公公，这是娘娘的遗旨，您总得给点面子吧？ 就怕人家不把咱们当回事儿。 哎呀，娘娘，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娘娘既然吩咐，奴婢照办就是。寇珠，娘娘的话你都听见了，还不快说。 奴婢没有其他顾算呢。 娘娘，您看 看来你是真的问不出什么了。 是啊，再问也没有用。 照你这么个问法，他能招吗？ 陈公公，娘娘要奴婢怎么个问法啊？ 陈公公，陈公公，您大概忘了宫规了吧？ 陈林， 在 哀家赐你玉棍，给我狠狠拷打寇珠，打一棍问一声，问一声打一棍，定让他说出实情。 陈林，接旨吧。 是遵旨重刑，考取不中了锦龙案；我若是遵旨重刑，考分人看小扣住，伤痕累累，再受煎熬。爸爸爸，我中举一棍。 重气轻落，难道我是让你来哄孩子的吗？ 不是啊，娘家，今日我要重重的拷打寇珠，等明儿你心也软了，气儿也消了，怪我把他打中了，奴婢可是吃罪不起呀。 哼，我告诉你，谁让我难受一时，我让他难受一世，你就给我狠狠的 冒犯娘娘， 想的可倒周到， 奴婢切 也是为娘娘着想啊，王后还要训教。 叫你引亲事主，如今你血染玉体，青春早逝，我纵然悲泪洒地，也难洗我满面羞愧。难平我心中爱民，你忠烈英魂飘然去，我俯首单翅，敬爱死。伺候不得擅入。娘娘，奴婢有要事禀告。 快些将来。 娘娘啊，今日寇珠带太子进了冷宫，刘皇后十分震怒，她命人严刑拷问寇珠，寇公然不幸命丧。刘娘娘又上奏一本，诬告娘娘诅咒圣君，龙颜大怒，发下白绫一道，赐娘娘自缢而死。少时郭槐就要前来传旨，奴婢特来禀告。 那刘皇后为何要将我置于死地呢？ 娘娘受屈，冤比海深，属臣六载未诉真 请提起此事。 啊！ 怎忍心娘娘含冤受屈？可我也是忙中无计呀。有了，我这里有腰牌一块，保定娘娘独自唤出宫去，从长计议。 九一公公， 走， 慢着，你们不能走啊！ 秦凤仪， 陈公公，奴才罪不容诛，适才闻听娘娘冤情，才知宫中竟有这等狠毒之人。我秦凤虽是病残之身，若有用我之处，也要相助一臂之力呀。 难得你深明大义， 陈公公，如今要保定娘娘混出宫去，树大招风，只怕画虎不成反类齐全呐。 有了，只有委屈娘娘假扮太监模样，独自混出宫去。 只要出得宫门，千难万难也要上台时尚。 速速更衣。娘娘出宫以后多多保重，太子自有奴婢殷勤侍奉。秦凤，娘娘走后火烧冷宫，掩人耳目。 遵命。 二卿请上，受哀家一拜。 娘娘赶快出宫。多加小心。 不见娘娘尸骸，岂不坏了大事？我不如投火一死，以赎千天。 听众朋友，评剧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一本的实况录音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我们国家戏曲艺术种类繁多，百花争艳。那在今儿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组地方戏的唱段。下面呢，先请听毛善玉演唱的沪剧《玄子》。这出戏呢是创作于80年代，并因为拍摄成了沪剧电视连续剧而红遍全国。 那扮演周旋的毛善玉因为演唱这段《金丝鸟》声名远播。穷的声啊，是甜美纯净。不过现在呢，改行唱歌了。起京梆子就会想到李桂云、刘玉玲师徒俩，他们呢是北京梆子的代表。接着咱们就来听听刘玉玲演唱的《京梆子》。 Bye.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请大伙儿欣赏古文乐演唱的《刘巧儿》。在中国评剧院，小白玉霜和新凤霞是两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他们俩在舞台上争奇斗艳，奠定了中国评剧院最辉煌的岁月。下面就请欣赏新凤霞弟子古文乐演唱的《刘巧儿》。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儿啊就播送到这儿了。编辑沈小昌，主持人高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